说的不起，可以让我爱上了你。这一路有事情 有声音 都没有关系，我们的真心超过全是对爱的定义。 瞧不起 永不放弃，不弃是最富有的一种情绪。不弃放一句也觉得甜蜜，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。我愿意这一生 这一世 呵护着你， 一直到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。在一块，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，生活守财智商充满你脑袋。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一再起不穿面容不改。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，财运亨通祝好彩。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发财，要喊的都豪迈， 恭喜发财， 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，不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理我人不怪。笑口敞开，用心把爱去灌溉，明天呢我们更厉害。我祝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，岁岁年年出人才。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发财，要喊得够豪迈， 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， 不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 再来， 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，不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 坚强已经不会受伤，难道心中

走很伟岸的地铁站，有人拿着吉他靠在墙边，怕你唱着歌却低着头，一直空前和默默在跳边。新年快乐我的朋友，新年快乐我的朋友，你知道新的一年已到来，这个世界已经变态。桥上走下，有个女孩轻轻喊着卖花，我不知为何买了一支玫瑰，却不知道该把它送给谁。新年快乐我的爱人，新年快乐我的爱人，不知你什么时候会出现，我现在感觉有点孤单。走进人来人往的商场，有个老人独坐在一旁，看着眼前五官赤色的橱窗，却没有一件属于他的衣裳。新年快乐我的家人，新年快乐我的家人，我总是躲在你们的身旁，你们是否声音都无恙。新年快乐我的家人，新年快乐我的家人，我总是不在你们的身旁，你们是否声音都无恙。 想你的毒药，它反复

下谁是英雄。 我站在烈烈风中，能不能荡尽绵绵星梦， 望苍天 四方云头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 人世间有百媚天龙，我独爱爱你那一种，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放松。何不伴我豪情天纵，我心中你最重，我的泪向天冲，爱是也当成熟，为续写两成龙，我心中你最重，悲欢共生死痛，你用热情刻骨伴我豪情天纵， 我的泪向天冲，爱是也当成熟，委屈写两针 灵魂孤单的下午，苦涩故乡的钟楼，孤独雨滴从天空落下，谁出啊 We arrive， 好的坏的都是种过度，读着简单却丰富的书，人生像春湖之中找着路不停住。 Oh I still can feel you，清楚是你是你为的伤害，有人心的方向，把未来心锁平成雨，

言问路，触动了伤心的魂。When night in Beijing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地安门。 我的安门里面有位老妇人，留在痴痴等，用暗香的老人依旧跟着那出阵的归人。 晚来临北京，你可别喝太多酒，走在地安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。晚来你北京，你会留下许多情，不要在午夜问路，触动了伤心的人。晚来你北京，晚来你北京， 不需要再问你到底在何方，不需要再思量你能否回来吗，向着你的心，向着你的脸，向后在胸口能不 狂，偏偏是我为爱逃亡最在异乡。 莫非天不许人痴狂，幸福由身边流转，心好乱， 谁把梦锁上。 有人为情伤，难免失去主张，渐渐觉得有点沧桑，谁才是今生盼望，不曾去想象。有人为情忙，世事终究无常，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，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，早就对命运投降，别让情两难， 把梦锁上。 我愿为你祝福了，不管多么悲伤。